恋爱未完第十七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伟山，音乐陈光荣 Han Chan。 早晨，张小姐。 啊，早晨。 咦，点解你揾我嘅？张小姐，我可唔可以坐低啊？我想同你倾一阵啊。阻唔阻你啊？ 哦，唔阻唔阻，我食紧嘢等开工啫嘛。 你揾咩事啊？其实我唔系揾你噶，系我代表我哥哥嚟揾你噶。 咁你哥哥咩事啊？ 唉，真系一幅布咁长啊！我要点讲咧？系应该咁讲，我哥哥好中意你。 啊 ？Sorry 啊，你点觉得啊？ 你话啲嘢唔好食啫，佢即刻成个都谢晒啊！试问如果佢唔系对你有好感啊，佢点会咁大反应啫？仲有啊，佢仲同我哋讲啊，话佢再冇兴趣做呢一个厨师啊，同埋继续搵间餐厅落去啦。咁你话啦，佢系咪好中意你啊？ 咁就算系，而家应该点啊？ 应承佢咯。 傻女，呢个唔系应唔应承嘅问题，呢个系佢有冇对我提出嘅问题啊。虽然你话你哥哥系有啲中意我，但系佢真系讲都冇同我讲过。 唉，佢人系咁噶啦，又唔识得表达，佢同何大小姐拍拖啊，都系人追佢嘅啫。 冇错，就算系中意我，都要解决咗佢同何大小姐嘅关系先得噶。 佢搞掂咗噶啦，我知佢已经同何小姐讲咗分手噶，何小姐仲打咗大巴掌添啊！可想而知啊，我大佬对你几有诚意啊！你帮下佢啦，佢而家因为间餐厅冇客，已经心灰意冷噶啦，又加埋你咁， 系啊嘛，你哋冇客啊， 一日最多都系我未来老公啦，搞乱晒个场，加埋你哋入报道买，而家咪一个客都冇咯。唉，往日成几十个位都满晒啊，而家搵个人坐下都几难啊。 咁咪即系空晒？啊，啱晒啦！我个朋友搵地方搞订婚 party 啊，不如我介绍佢去你嗰度啊，佢又识你哥哥噶。 好啊，好啊，好啊，咁咪可以一举两得咯、啊。一嚟你哋又可以搞成个 party， 二嚟你开 party 又可以搵我大佬咁样。而家佢啊成日苦口苦面，成个柠檬咁样啊。咁你几时睇场啊？ 我下昼做完嘢搵埋我朋友嚟。 咁系噶咯，我对大哥整啲嘢你哋食啊。 OK， 不过你放心，唔系嗰味流浪者鸡啊。OK， 咁我先走先啦，唔该晒张小姐，拜拜。唔系，系未来阿嫂啊，拜拜， 拜拜。 各位网友你们好，又是我你们互动食评的节目主持人何小诗啊。今天我就会将我的开场白跟住好多好多的，因为我想即刻跳入地狱。如果大家睇紧我哋 studio 嘅网上直播咧，大家一睇到就会问：点解今日 studio 入边有两个靓女同时出现嘅咧吓？而且佢哋竟然咧个样系咁相似嘅，似模似样嘅、哦。好啦，我同大家立即解开呢个问题。喺我右手边嘅咧，仍然系我哋嘅张小姐；而喺我嘅左手边嘅咧，有一位睇落只不过系大过阿张小姐三几年嘅靓女又嚟咗、哦。佢哋到底咩关系呢？姊妹啊，差唔多啦。佢哋其实咧系一对母女。就是张小姐和她的电视大主妈咪张太 Mary 姐啦。张小姐呢果然做得她妈咪的真传，个人又靓又识饮识食。不过话分两头，今日互动食评呢所以用几个字去形容她们，就是抉择。我们知道张小姐是一个正直不偏私的食评人。上几集呢陈老三虽然顶不顺晕低了，但张小姐她都没有被她吓亲，照评可以。今日我们呢就是叫张小姐用她正直无私的食评去挑战佢妈咪作为一位大厨嘅拿手好戏。正所谓掌心又系肉，掌背又系肉。今次阿张小姐佢如何抉择呢？好，首先我访问下今日嘅挑战者，亦即系阿张小姐嘅妈咪张太阿 Mary 姐先。阿 Mary 姐你好。 你好。 今日你嘅心情点啊？ 冇咩唔妥啊，同平日差唔多啫。 系就系、是，呢度咧又系 studio， 又有啲刀刀叠叠，呢度又系差唔多嘅。但系唯一唔同嘅系，仲系好大嘅唔同添。就是你的女女张代在这里、啊、你觉得很大力的咩？一等佢仲会你的嘢，同埋狠狠咁批评你的餸、啊，点算啊？ 都是差不多啫。反正佢细细个已经食我的餸同埋批评的啦。 啊，系咩？结果是点啊？ 佢话好难食咯。 哦，咁、个个女女咧都唔中意食自己阿妈煮啲餸啦。哎，不如我哋将个镜头转一转，我问下张代小姐嘅意见先。哎，张代小姐。今日你会唔会俾面你嘅妈咪猛震佢都好食啊？ 哦，唔会、啊，我会有碗骂碗，有啲话啲。 如果好难食咧， 我会同妈咪讲好难食咯。 啊，咁样，到时咧你要留心自己个面部表情咯。我哋个 cam 咧会剔住你嘅吓，冇得走鸡噶。OK。 诶，咁而家食得未啊？ 你 OK， 我哋啊梗 OK 嘅。张小姐都 OK 啦，系咪啊？ 嗯。 好，我哋睇下你同我哋煮咗啲咩家常小菜先吓。 第一。 我都是用回我老本行那句的啦。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就已经准备好晒啲餸的啦，咁可以即刻食的了。第二，既然代细细个唔鍾意食我啲小菜又觉得佢哋闷啦，咁我今日呢都决心改一改嚟挑战下佢嘅口味嘅。 好，等我睇下煮咗啲咩餸先。哦，台面上呢啲系啦，嗬。 系呀系呀。 好，第一味呢就系、是、哇仲熱辣辣嘅白灼蝦点牛油同埋檸檬汁。第二味呢就系、是、鮮炸肉子豆腐。啊，第三味好好闻喎、啊、我知啦，鲍鱼汁煮意大利面。好啦，张小姐，你媽咪呢已经出晒佢嘅力啦，而家轮到你出力啦噃。 嗱，而家我嘅角色已经唔系我媽咪嘅女，系一个食评人啦。首先试下味蝦先。啲蝦好鮮，好原汁原味，点咗柠檬汁同埋牛油更加之鮮味。肉子豆腐方面呢，亦都好鮮味啊，煎得好，但又保持咗豆腐嘅原始味道，唔差、啊。最后面鲍鱼意大利面呢，几乎冇有调味料嘅，只系罐头鲍鱼汁嚟煮意大利面，亦都系原汁原味啊！ 哇，唔系咁犀利啊嘛，等我都试下先。哇，真系原汁原味喎、啊！咁啊，张小姐，你对你妈咪有咩评语啊？ 张太好聪明咁样利用咗食物嘅新鲜味道，唔加调味料嘅方式去煮出嚟。在香港已经是不是很多机会可以吃到味道是原汁原味的了。现在张太整到出来，我给他满分。由于他亦都是我妈咪，大家可以减十分同情分，那即是还有九十分。 好好好好，恭喜晒你啊张太。 耶、yeah, 好嘢啦啩。 好啦，恭喜晒张太。各位网友，今日互动食评又过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会啦。张小姐，可不可以同我们各位网友介绍下未来你的挑战者是什么人呢？ 我唔知喎、 啊。我听闻咧，可能有阿一哥啦、阿东哥啦、蔡神佢哋，年青大厨何大明咧，可能都会出现噶，系咪啊？ 啊，系希望咁啦。 咁今日我哋咧都到此为止啦，拜拜。好，今日好正，收工。 好，收工。 唉，恭喜晒张太，你煎个味餸真系好好食啊！ 唔敢当，唔敢当。 诶，我哋执埋啲手尾啦，拜拜啦。 拜拜。 妈咪好嘢、啊， 唔敢当，唔敢当。 咩唔敢当啫？是你一手一脚咁谂出嚟煮出嚟噶， 唔系、啊，整就系我整嘅，但系唔系我谂晒噶，系一个叫做张铎嘅高人咧提醒我 嘅。咁佢点样提你啊？ 佢话我落得多调味料，又咸又苦，咁我咪咩都唔落咯，净系用食物本身嘅鲜味当调味料咯。估唔到就甜咗啦， 咁咪叫做妇女无犬母咯。我咁叻，你都叻啊嘛，你系我妈咪，唔系点样生得我出嚟啊 ？Hello Mary。Hello， 张小姐。 Hello， 黄球，揾个妈咪啊？ 啊，系啊，系啊，系。 咁唔阻你哋啦，我行开先。 啊，代日，嚟嚟嚟，我有啲嘢想同你倾下先，喺呢边呢边。 妈咪啊，你同黄球单嘢，我虽然系你个女，但系你都唔使点样同我倾噶啦。你有你嘅新生活，你有你嘅感情，真系唔使同我点样倾噶。不过因为黄球佢有妇之夫，佢个女又咁，我谂你都系要小心啲啦。 我就系要揾你倾下呢一样嘢啊，真。你千祈唔好以为我同你黄球有咩发生紧啊，我。只不过一齐搞饮食啫嘛，你搞紧一间铺头咧就叫做三餸一湯嘅，全间铺咧就净系三餸一湯食噶，咁啊睇下有冇长头咁咯。 会唔会呢个系佢借口嚟噶？ 咁， 阿力雄啊，不如你过嚟同阿代解释下啦。 系张小姐，其实呢排我成日揾你妈咪倾嘢，想同你合作搞间食肆啫嘛，你千祈唔好误会啊。 咁你太太知唔知呢件事啊？ 知，有份竹展添。 你个女咧？ 哦，佢就未必。唉，你知啦，我个女我成日都揾佢唔到嘅，吓佢又成日都唔敢揾我。 代啊，咁你明白晒啦。 我明白晒啦。咁啱你哋几时开张，请我去剪彩啊？ 唔只要请你啊，仲请埋 Tina 同阿辉啊，佢系森林王子，好多 Star fans 啊。代啊，我要同阿力雄咧去睇下有冇铺头，明间开我哋嗰间三成一汤噶啦。嗱、我哋走先啦吓，拜拜， 拜拜， 拜拜啊，张小姐，拜。 唉，估唔到原来又系一场误会。哦，通知 Tina 先。喂 ，Tina 喺边啊？仲揾紧，唔使揾啦，我同你搞掂晒啦。今晚我哋去睇个场啊！喂，你听我讲啊，系啊，原来妈咪同何 uncle 咧，佢冇嘢噶，佢哋只不过系一齐搞嘅三餸一湯噶。个场喺边？今晚你咪知咯，就喺我屋企等啊。OK， 拜拜。 恋爱未遇， 爱继续。 咦，大佬喺度啊？ 又喺厨房做乜嘢啊？ 我喺度谂紧嗰味流浪者鸡究竟喺边度错咗。 唉，我明啦，错嘅唔系只鸡啊，系你个人啊，大佬啊，你得大温柔啊。 黐线，有冇搞错？ 喂，我问张小姐，死啦！ 吓，你又揾过佢啊？ 系，我见你咁心灰咁失意啊，咪去揾张小姐倾下咯。 有冇搞错啊？你承诺乜嘢啊？你揾佢噶嘛？而家又揾佢。 咁大佬，你听我讲先得噶，而家非常时期啊，冇办法唔揾佢啊。况且我探到啲好消息翻嚟，佢真系中意你噶，只不过你唔识同佢表达啫嘛。咁你冇理由拒啫，同你答噶嘛嘛。 你先咁讲。 张小姐鬼死咁好人啊，知道我哋冇生意咧，即刻话介绍个客嚟搞订婚 party 啊。佢话一阵间同埋个朋友咧嚟睇下个场。哇，如果佢做我阿 叔，你讲咩话？你话一阵间佢嚟睇个场。 嗯。 几点啊？ 随时都会嚟噶咯。 咁我点啊？我想到了，我相信这个心苹果挞一定可以充分地表现我对你的爱意。用料方面包括牛油、面粉、吉士粉、糖粉和一只蛋，整心苹果挞皮备用。然后轮到准备苹果挞苹果，一个苹果将它拿来切片，然后将苹果片一层一层地铺上去心苹果挞皮上面，再加些少白兰地和绿米粉上个苹果上面，用170度火共12至15分钟拿出来。如果你睇到嘅话，一定会明白我心意。哇，真系老土肌肉麻。 切，阿代，我要你有乜好介绍喎？原来斗地藏又嚟保险啊？ 咪呢度咯，几好啊！ 哎，呢度开翻冇咯。唔怪之冇乜客啦，个身系好咩？你都知啦，阿辉同好英姿啊嘛。 呢度几好啊，又有有木地啦。你同阿辉企喺上面跳舞几 romantic 噶？ 咦，睇情形你都喺度跳个舞咁嘅款喎、啊，同何大明啊？ 你听我讲啦，唔好杜住啦。嗱，佢呢度落地长窗好靓啊，望翻啲光斜斜地影嚟，所有嘢都变晒金黄色噶。诶，佢哋仲有 shot to my goal 啊，又系你啲中意噶。 咁如果我真系喺度搞 party， 你有冇 commission 噶？老板娘， 咦，张小姐你嚟咗啊 ？Hello， 大英，呢个系我好朋友 Tina So。 周小姐你好，我阿高亦即系呢一度嘅餐厅最高负责人咧，一入面等紧你哋啦，请。 哇，果然当晒我大客咁、啊。好，我就真系摆个 big banner 咁嘅款嚟睇下你个场先。 行啦，正题佢哋。 呢、这个就是我大哥何大明啦。 你好。 哇，何大明，你做乜鬼啊？打晒铺都系咁嘅款，有送宾啊？ 天啊，而家你搞起事发生啦。 系、哦，真系冤家罪啦。呢口水讲过。喂，何大明，我而家订婚，想你正式帮手提供场地同埋提供饮食，你点睇先？ 我哋尽力而为。 咁到时最紧要唔好有个血流披面嘅人走出嚟、哦。 嗯。 讲笑咋？嗱，我好识做嘅。而家咧就同你个妹去参观一下你哋呢度 facility， 唔该你就同我个饮食顾问，即系张代小姐去搵啲幽静嘅角落，搭翻两杯红酒，同我当下当晚嘅菜式，最好咧就系、是、四餸一湯一甜品，唔好加少酌 ，OK？OK，、 OK? okay. 张小姐，麻烦你 office 嗰度啦。清楚？ 唔该。 好易啊！我攞支笔。 嗯，阿百合花好香啊！边个买噶？ 我买俾你噶。 多谢晒。咁呢个苹果挞咧？ 系我整俾你食。 嗯，好啊，不如一齐食。 其实我饱，因为我惊我整得唔好，所以我傍晚整到而家，整咗四个。我嗰时晕，但系最好系呢、這个，所以而家我真系好饱。 嗯。咁不如我哋度下到时嘅 party 啲咩？ 嗯哼，其实我准备咗些少噶啦，不如咁啊。我读俾你听。 嗯。 第一道菜呢就是酸甜香草李炸马铃薯鸭肝脆球菜油沙律。而第二道呢就是香草橄榄油鸭腿蔬菜炸虾肉卷贝哈密瓜。而第三道菜呢就是苦可肉汁配咖喱肉肠水蜜桃千层泡。第四味呢就是炒新鲜杏仁火腿混马铃薯意式烩面。 甜品就是焦糖汁、樱桃烤金草味香料蜜糖面包雪糕，认为点？ 好好啊！ 有咩要改良？ 冇咗你味，流浪者鸡就咩都好啦。大明 ，sorry 啊，我唔系有心噶。sorry 啊，大明，我唔知咁大件事。大明，你要我点你先至开心翻啊？ 嗯，一系咁啊，你做我女朋友啦，我就嬲啦。喂，冇你嬲。喂，阿代，代，喂， 阿代系你叫嘅咩？你又唔系我男朋友。 咁你而家应承我咪咯？ 人哋都未应承你。 嗱，你而家咧又失咗我集花，又问过整个苹果挞，所以我当应承我做我女朋友啦。 就算我应承你，何大小姐点啊？ 其实我晨早已经同佢分手噶啦，我仲俾佢打咗一巴，相信佢会明白嘅。 你知啦，我同你嘅相识一开始好似好对立咁，所以我希望我哋如果真系可以从头开始嘅话，可以用一啲好和平嘅方式进行。 嗯，咁样好，我哋重新开始。小姐你姓啊？ 哈，你奸夫淫妇啊！ 奸夫， 岂有此理！何大明啊，你无端端咁飞我，我都知道系一定有人同中作梗噶啦，估唔到啊，真系张大呢个贱人。不枉啊！我及实你哋咁耐啊！ 丹凤，喂喂，你做咩拎住个花樽啊？ 我要嚟掟你呢个贱人樽 佢 啊！ 喂，得个冇啊！ 死啦！ 哎呀！哎，你做乜嘢啫？ 血啊！佢头都血啊！ 我知道我个头系俾何大师姐掟中咗，跟住我就不省人事啦。我只觉得个头好痛好痛，几乎就好似裂开咗咁。呢种痛系我咁耐都未经历过。痛到好似就快想死咁，但系喺痛苦入面，我又隐隐约约听妈咪同埋天爷嘅喊声，因为咁我就好想打翻佢只眼起翻身，但系我意识虽然系想，我嘅全身一啲都用唔到力，然后隔咗一阵，我觉到一只又软又大嘅手掌揸成我只手，一阵一阵暖意就由呢只手不断咁样传俾我，我知道呢只系何大明只手，冇错，一定系何大明只手。 恋爱未完第十七集，陈慧珊饰演张代，陈依健饰演何大明，俊乐饰演何大英，明饰演张太，詹叔饰演何生 ，Leo 饰演 Tina， 文必 William 联合演出。